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7月29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对朝核战争挑衅阴谋活动。